我国的妇女同盟工作人员和盟员7月10号在战胜革命设计馆教育广场举行集会，表示祝贺在我国清史上值得特殊大写的大喜庆特大事变洲际弹道火箭试射成功，由有关部门干部、妇女同盟工作人员和盟员参加。会上讲话人强调，火星十四型洲际弹道火箭试射大获成功，这大大显示了白头山大国依靠自立自强的威力突飞猛进的英雄气概和无比强大的国力，是一个给了百般策划阻挠我们阔步前进的敌人以严厉打击的伟大胜利。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战略地位提高到最高境界，为主体朝鲜的千万年未来提供了可靠保证，向他致以最大的光荣和最亲切的问候。他们强调，全体盟员都要沿着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所指明的金光大道，为主体革命事业的最后胜利努力奋斗。